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啊。今天我们北广购物啊，为大家推荐特别应景的一款产品，也是夏天啊，我想每一个家庭都必备的一款产品，就是长虹的空调扇。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长虹北京地区小家电部的销售经理何佳。何佳你好。 这主持人大洋好，那在这里呢，也是先和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来打一声招呼，问候一下大家。 您好，何佳哈。今天何佳来的特别合适，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这天气真是太难受了啊， 是又闷又燥， 又闷又热，有的时候呢，遇到空气污染的时候还不太敢开窗啊，就在家里边太闷了。 是， 所以我们北广购物就想啊，一定要在这一段时间里边让大家能够度过一个凉爽的、舒服的夏天。于是我们就找到何佳，为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推荐一款长虹的空调扇送给大家。这款产品呢，首先它的优点很明显啊，第一它很环保， 是 很省电，很安全，很健康，同时它又和传统的空调不一样，跟传统的风扇也不一样，结合两者的优点哈。今天这产品就推荐给您，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也适合家里边有小孩的这个家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长时间的吹空调，真的对人体有害。咱们先说说这个长虹的空调扇，今天我们的价格是多少钱，好不好？ 好，今天第一时间来跟大家来分享哈，299元， 299元， 是好便宜， 非常便宜。跟您说，这个价格确实非常便宜。说一下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现在您就可以打电话来订购今天为您推荐的这款长虹大品牌的空调扇，跟您说确实非常的优惠。一会儿再给您仔细的介绍，详细介绍这款产品的优点。400-015-5151，只要299元。另外今天还送一个这个 电蚊香， 电蚊香啊，送给大家。400-015-5151。凤凰新闻报道的说，今年全世界都会遇到一个最严重的厄尔尼诺的一个现象， 是 啊，南方就是暴雨不断，我们最近可以看到新闻，南方确实很多的暴雨，北方呢就是高温闷热， 是，所以说这个情况下哈，比如说像咱老年人朋友，本身就有到一些三高疾病呀，或者本身的这个就是身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就会比较差，越是在高温酷暑的情况下，他很多时候这个疾病是进入到一个高发频发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时候越是需要去有到一个比较凉爽的一个状态下，保证好自己的身体。 没错，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人体最舒服的温度也就是26摄氏度左右啊，在室内26摄氏度，但是高温闷热情况下，地表温度可能会达到40-50度。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夏天和冬天是最难熬的两个季节哈。是不是在这个季节？你们的这个小家电卖的也特别好， 我们卖的特别火。我跟你讲，如果是在商场的话，那我们不会打折的，因为谁都知道，作为应时应季的这个商品，怎么可能会有折扣？然后大家都是一抢而空，我们更不会有赠品，也就是今天来到这里很难得， 299元哈，而且还有一个小赠品，就是一个 电蚊香， 电蚊香送给大家。咱们来说说这款产品，它跟普通空调以及跟普通风扇的区别是什么？ 好啊，你看啊，比如说像普通的空调，首先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讲，他可能这个空调不是自己买的，是自己的儿女来孝顺自己的，他会觉得比较心疼这个钱，空调都费电嘛，这个大家都理解哈。关键是对身体还不好，像这个如果是凉气，因为空调吹出来的这个风是比较冰的一种感觉，然后他如果进入到老年人的骨缝中呢，对于他的一些骨关节疾病呀，还会有到一些恶化的形象去出现。包括说空调，你看我们一个屋最多也就一台空调吧，它又不能移动，你又搬不走。所以说比如说像厨房，夏天的时候大家为什么不愿意进厨房做饭？因为厨房都不会有空调，你不可能一边开着油烟机一边去开着空调做饭。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有到一台空调扇的话，移动式的这样一个操作就好方便呀，给生活。 还真是这样，因为这个空调但凡是有这个关节炎的、关节病的，一般都不太敢开空调。 是， 中老年人说他宁可扇扇子热着，他也不会凉着，因为凉着实在是太难受了， 对， 像那个针扎一样的那种疼痛的感觉哈。还有年轻人，我觉得也不要老吹空调， 对， 尤其是你从外面一个高温的情况之下回到屋里，马上你进入到一个空调这么一个低温状况，真的非常容易感冒。 对， 还有一点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整晚整晚的开空调，第二天早上的话，你会发现嗓子 特别特别的干， 是 特别特别的难受。你一起来第一件事就说水在哪儿，你就赶紧喝水。所以开空调虽然能够马上制冷，但是对人体是有一定伤害的。 嗯，没错。当然其实不光光是空调，比如说像大家觉得电风扇它可能是相对价格会低廉一些， 嗯， 但是呢它其实并没有达到很好的一个凉爽的风的一个给予的状态，因为它是热风换热风的这么一个循环的原理， 嗯， 包括说噪音也很大。你说老年人朋友，哎呦，很多时候会有到一些什么耳鸣啊，然后各种这糟糕的现象就会去出现了。 是，就是吹普通风扇它不够凉， 嗯 啊，吹着不爽， 对 啊，传统空调太冷， 是 又容易得病。所以长虹您这个就研制出一款空调扇，又有空调两个字，又有电扇这扇，它是一个什么原理？嗯， 其实我是一个物理制冷的这样一个原 理。物理制冷， 对，包括说在这个过程中呢，今天也送给大家两个冰晶盒。 嗯， 冰晶盒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直接放水，然后呢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嗯， 水是最便宜的吧，成本最低的，对吧？嗯，咱们呢想要比较舒适凉爽的风，咱就不用放冰晶盒了。 嗯， 如果你想要就是说这个制冷的效果更强劲一些的话， 嗯， 您就可以自己去放到这个冰晶盒。所以今天其实讲用到空调扇的话，咱们这个温度包括你想要的这个凉爽的状态是你自己可控的， 自己可控的物理的方式， 物理的方式 啊，做这么一个冷风的一个处理。而且我看它下面还有四个万向滚轮哈，这样你按上去就可以随便推着走。 对，而且要跟大家强调的一点是，这个万向滚轮呢我们也是用到了一个独特的材质， 嗯， 所以呢在这个移动的过程中对咱们家的地板不会有到任何的损伤。 不会刚刚刚刚的响？ 哎呦，不会，绝对不会 哈。嗯，上面有三个这个按档，一档、二档跟三档，这是出风量不一样， 嗯， 是吧？ 对，这是一个这个风的感觉的一个调节，咱们可以根据自己去调节嘛。 嗯 嗯， 还有一个制冷键，摁上这个制冷键，就是说冰 它就制冷了 啊，就冰冰 一键式的操作， 一键式操作 对老年人来讲特别的方便。 哎，还有我特别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咱都是居家过日子的人，这款空调扇它费不费电呢？ 这问到点上了。 嗯， 就这么比喻吧哈，我就不说这个功率了，因为咱们这个拿到这个产品之后呢，说明书上都会写的特别的清楚。 嗯， 大概是什么一个比喻呢？就是咱们如果家里用空调用一个小时， 嗯， 咱这空调扇能用24个小时。 哦， 如果空调用一天，咱这空调扇这个用电量能用一个月，是够划算了。 他用一天，这空调扇能够 用一个月， 用一个月，他用一个小时，我这能开一天。 对， 啊，差不多，差不多是这个比喻，二十四倍这么一个比喻。 对， 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的价格是多少钱？ 299元， 而且这个产品在你们长虹在这个季节里边已经是相当于卖断货的一个产品，是吧？ 当然是热销一空啊。 嗯，热销一空哈。 嗯，而且你想现在啊，就是咱老百姓都会算这个经济账。 嗯， 其实很多不用我说大家也能明白，你像一台空调， 嗯， 最小的一匹的， 嗯， 也得2000块钱左右。 2000左右。 对， 嗯， 您要是回买一台空调， 嗯， 那我这个您能带回去10台。 能买10台啊。 对，您家里哪个屋都能放，哪个屋都凉快。 是，那空调你只能安在一个屋里。 对呀， 啊。 而且今天您就算是一台带回去，这空调扇你还能移动着用，就跟那拉杆箱一样，这， 嗯， 不是一个道理吗？ 嗯。 风扇也不便宜啊， 嗯， 风扇您去那小商品批发市场， 嗯， 买的都不用说，我长虹的品牌都杂牌，没什么牌子的， 嗯， 不也得100多块钱一台吗？ 嗯， 风扇现在物价水平这么高，您就说这200多块钱，您现在能干点什么？ 嗯， 您外头吃一顿饭，您去超市采购一趟，不也就花了吗？ 真是啊， 嗯， 真差不多，200多块钱还真就买不了什么， 干不了什么事儿， 啊。所以今天呢，在北广购物这平台上，200多块钱就让您买到夏天的舒服啊，夏天的清凉， 嗯， 还真是一个便宜和实惠的一个价格哈。 对， 电话400-015-5151，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长虹空调扇只要299元。如果这款产品我搭配着空调一起用， 嗯， 这可以吗？ 可以呀，啊， 嗯， 因为啊，如果说我们单纯用空调的话， 嗯， 它出来的那个风是比较刺骨的， 嗯， 或者说，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如果回家之后我打开空调，它可能瞬间就达到了一个就是可能我无法去接受的一个状态， 急速降温。 对， 啊， 所以说如果说我家里本身有道空调的话， 嗯， 你也没必要说其他屋子我再花几千块钱去配， 嗯， 你就把这个空调扇200多块钱您带回去， 嗯， 带回去啊，两个搭配着用，这样呢能让这个温度它一直保持在你身体比较适宜的那个温度的状态。 对，这倒是一个好方法。 对， 就是说如屋子比较多的话，你可以一它有万向滚轮，你可以随时拖着它走， 嗯， 到另外一个屋子里边你去制冷也好，然后空调呢你不用开到那么低的一个温度。 对，还省电了呢。 哎，你还省电，你就打到26度27度，但是这个温度可能有的时候你在做饭的时候 或者你在收拾家的时候你出汗了，你觉得哎我需要降温一下，那你就这个空调的这个冷风扇，今天为大家推荐空调冷风扇搭配使用， 对， 这样效果还是不错的。 是啊。这样就是说又能保证到呢它是你身体比较适宜的一个温度， 嗯， 然后呢咱们这个成本可以讲是这个精打细算过日子的妈妈来讲比较能接受的一个最低的成本。 是今天只要299元这款产品就推荐给大家了。今天何家带来这款产品也是最近一段时间长虹小家电部算不算一款这个卖爆 的最热销的明星单品 最卖爆的一款产品， 是 今天推荐给大家。电话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只要299元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季，长虹空调冷风扇就推荐给您。再说一下电话，电话400-015-5151，自己用送父母，可以说算是一个居家必备的一款产品，400-015-5151。再问何家一个问题啊，我们说家电啊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消耗品啊，它是一个使用每天在使用的，这个产品质量怎么样啊，然后它能不能用得住。嗯， 您想呀，首先是咱们有到这个平台给老百姓推荐的，咱就不会说是这个特别次的东西给大家推荐，咱们毕竟这么高的一个国家级的平台在这儿。 嗯。 其次呢，咱又是长虹的国民大品牌， 嗯， 这么多年的历史，包括您家里多多少少的也有一台家用电器是属于长虹这个品牌的， 嗯， 而且呢，就是说科技改变生活，咱们呢也是长虹最新科技的这个空调扇来带给大家， 嗯， 所以我觉得综上所说的话，大家其实完全可以吃到一颗定心丸了。 嗯，而且这款产品同样它是享受国家三包的，没有问题， 对，售后所有的都没有问题，我们适合在专柜。会是享受一样的服务 啊，所以说相信长虹的品牌，已经1950几年就有这个长虹的品牌， 1958年 啊，六十多年的这么一个历史了。另外呢，也相信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我们北广购物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咱们自己的购物平台和购物节目啊，我们跟其他的那些个。是吧，买一箱送一箱再来一箱，还是多多少少有点区别的啊，相信我们自己的购物节目啊，没有问题，这款产品能用得住，同时享受国家三包啊，400-015-5151是我们的电话，今天299元啊， 嗯， 现在您就可以打电话来订购这款产品。再说一下，这款产品真的特别适合老年人啊，家里边有老人有小孩的。 对，对于中老年来讲呢，本身老年人这个精打细算一辈子， 嗯， 说这个老了吧，更是这个好好过日子，他不舍得花钱， 嗯， 儿女吧就给安了这空调，他也不舍得那电费， 嗯， 关键是咱对身体不好， 对身体， 你像老年人本身这个骨关节疾病呀， 对， 或者是这个有一些凉气儿，一旦进入到这个骨缝里面， 嗯， 它会有到一些加重， 嗯， 或者是这个顽疾会有到一些恶化的情况去出现，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在吹空调，本身这个报道就比比皆是，空调呢，就别说老年人了，成年人吹都容易得空调病， 嗯， 所以老年人呢，这个变本加厉的。对自己的身体影响特别大， 是 像空调扇呢，它其实就是最新的一种科学技术， 嗯， 它是运用到物理制冷的这样一个原理， 嗯， 包括说咱们这里面还有到冰晶盒给大家带的，冰晶盒呢，咱们直接就是放点水， 嗯， 也没什么成本，然后放到冰箱里面把它冷冻， 嗯， 冷冻起来呢，咱们再放回这个空调扇里面， 嗯， 它就可以达到这个温度的制冷效果，大概是20度左右， 嗯， 其实呢就不像空调那么的刺骨，它是凉而不冰的，很舒适的一种风的状态， 嗯， 而且有一点跟大家来分享啊，就是咱们今天其实这空调扇呀，还是一机抵多机，一台小家电， 什么意思呢？ 就是咱们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个过滤网， 嗯， 比如说你像北京这天儿， 嗯， 你说谁家不开窗户呀， 对 吧？外面的一些粉尘呀， 嗯， 污染源呀，包括说您家里如果再养点小宠物的这个头发毛屑呀， 嗯， 咱们都能帮您进行一个过滤，等于说它还有点代替家里的那个空气净化器，哦， 啊，有后边有一个小的一个过滤网， 对，暗藏玄机， 嗯， 对，是这样子， 啊， 多重的一个效果。 一机抵多机，可以说一台长虹的空调扇在手，就解决了夏天家庭里边的诸多问题啊。 嗯， 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再说一下，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是多少钱？嗯， 299 啊，只要299元，您就可以拿到长虹的空调扇了。说一下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好的产品推荐给您了，选择权在您的手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开播半年了，共迎2015年盛夏消费季，即日起至2015年7月25日，凡首次拨打400015551订购的听众，即送30元北广购物等值积分，老客户再次订购商品，均可享受每单立减18元，还等什么？快打电话订购吧，400015551。购物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收听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啊。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款食材啊，海燕堂的辽刺身组合。我们请到的是海燕堂的市场总监杨胜，杨胜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洋好。 嗯，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一位专门对于海参营养价值有着非常多年研究的营养师张烨。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你好，主持人。首先说辽刺身是入药的参。而且是唯一入药的参， 唯一入药的参， 应该说是，刺参是入药的，其他的参只能作为食来用，所以入药它就有疗效，而入食只能强调它的营养或者它的口感、它的味道，所以这是第一点，一定要用刺参来进行去， 刺参一定是刺参， 一定是刺参来进行去，去补养、调 养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夏天的去补养或者是补，这个一定是。条件好了，健康理念提高了，而且是夏天有太多太多的病，是像我们种地一样埋下了种子，然后它到了秋冬季，才可以发病。 比如那句话叫做冬病夏治， 没 错，是这个意思、啊。 没错，没错、 啊， 有很多病呢，都要是冬病的，特别冬天爱发的病，一定要夏天治、 啊。 这是一个在夏天一定要进行防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啊，不要认为这个冬天才吃，夏天我们就可以放松了，放松警惕了，不是这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啊，往往是你在放松警惕的时候，哎，这个可能就会产生你身体的一些个不平衡，或者身体的一些个就发生改变了。 没错，而且这个不平衡呢，不会当时发现或者是出现，它会慢慢的进行发酵， 在你身体积累下来， 积累，最后呢导致了一个你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在夏天，又是我们。这个调补最好的时候，身体呢在走下坡路的时候，怎么样让这个下坡路别走的那么快，别走的那么深、我们把一个好的种子栽下去，让它去到春秋天的秋冬季的时候发芽结果，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就会好了。所以夏天一定要补。 这个理念还真是啊，就夏天才是真正一年当中你要使劲去进补的时候啊，冬天可能。你临时抱佛脚的时候未必能够起作用， 没错、 啊、 因为夏天呢，因为天气太热，我们可能吃不进去，有的时候就不吃了，再一个呢，我们会觉得就是夜短，这个白天特别长， 昼长夜 短，对了、 啊、 所以呢你睡眠又不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吃冷饮特别多，就是太阳也特别足，紫外线也特别足，对皮肤的伤害，对你身体的调节，对你睡眠，包括一些脏器功能，都会有一些改变。那在这个时候、 哦、 如果你要是不去调整它一个平衡的话，那你秋冬季节是很难过的。 哎呀，得调啊，按照这个张女士话得调啊，调调更健康、啊、 没错。 但是为什么今天营养师这个张燕女士说要夏天的时候好好的来调养身体，那我们北广购为大家推荐的是辽刺参，海燕堂的辽刺参的产品组合呢，也是有原因的。为什么要让大家吃辽刺参来调养？张医生，您给说说。 其实这个海参呢、啊，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好处。第一个呢，看得见摸得着。第二一个呢，口感又比较好。第三一个呢，它补起来不燥。吃起来不闹。为什么说不闹？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吃了一些羊肉，或者吃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会有一些上火之类的。 对， 所以它不会。这是第二点。 所以也是为什么叫海参是温补性的一个东西。 对 啊， 对，一般的补都温。都是热的， 都是温、啊、 因为是凉补的几乎没有，一般的凉就叫清、 哦、 热或者温都叫补，但是往往是一补就上火，比如说我们用羊肉，比如说我们用大枣，用桂圆等等，这一类的都属于补的，但是我们就会上火， 易上火， 对，而海参补而不燥，而且它会有滋阴，会对你的这种调补 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它在补的过程中，应该说不光是补充的营养，它还有一个调整脏器的功能，互相协调、和平相处的一个作用。同时它把吸收进来的一些物质，在它的努力下，可以让你均匀的分布在你的身体的各个器官、各个组织，让它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 所以你看，听了刚才张女士说的，这好身体啊，不仅是练出来的，也是吃出来的、保养出来的啊。那今天我们北广我为大家推荐就是辽刺身组合哈，非常知名的品牌海燕堂即食海参组合。海参全世界有很多种啊，但是入药的只有辽刺身啊。而且海燕堂的海参有自己家的养殖区域，自己家的生产基地。今天的组合呢是40头即食海参，再送出5根林下山参，还有海燕堂的即食鲍鱼，只要998元。我们的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现在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订购产品。 海燕堂呢拥有自己的核心产区，也是我们自有的一级国家一级水域的赛里岛这样一个自有的海域。我们所有的海参，也就是说我们听众朋友拿到手上的每一根的海参，都是来自于我们海燕堂自由海域赛里岛的每精心挑选的3年以上的成熟的壮年的海参。 就是这个产品一定是3年以上的海参才可以 拿出来。没错，它不仅是3年以上，而且是它是在我们自有的这个在辽东半岛北纬38.9度的我们这个辽参的核心产区赛里岛产出的这样的原种的核心原种的辽参。每一根的海参都是这样的。您拿到这样的海参以后，您可以去海燕堂在北京的星光天地、燕莎、然后赛特等等所有的一类商场的海燕堂的专柜旗舰店，您可以拿去比货，我们也欢迎您去比货比价。 对，其实生产海参的地方有好多哈，但是海燕堂的这个自有品牌和自有产地，它的水域和地理位置都非常好。 没错，我们的赛里岛是位于北纬38.9度，这个地方呢是大连最好的，也就是我们传统中讲到的辽参的核心产区，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原种辽参，也就是说品质最好的辽参的最好的生产的地区，而赛里岛刚好位于这。同时呢，赛里岛又远离闹市区，它离大陆架有150海里之远，然后呢那个地方没有工业污染，水质非常的清澈，是属于国家的一级水质。同时海燕堂的工作人员会定时定点对赛里岛的所有的海域的水质进行盐度、潮汐度、生物的幅度等等这些东西的定期的检测，保证赛里岛的水域是最适合原种辽参生活的一个地方。 对，其实这一点呢，我觉得这个都不用过多的强调，因为如果说没有好的水域，没有好地理环境，就养不出这样的好海参。 没错， 海参对地理位置它很挑剔的。刚才这个张女士也说了，如果说海水有污染的话，海参早就死掉了。 没错，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进行购买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海燕堂的即食海参组合。这个组合一共是40根， 没错，是海燕堂的即食海参，一共是40根。它在专柜的价钱，每一根都是68块钱一根，欢迎您去门店去比。 40根，每根是40克。 对，每一根40克，每一根的价钱是68，也就40根海参就2720块钱的。同时今天呢，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赠送给大家2袋海燕堂的即食鲍鱼。终端门店价值是376元。另外我们还会免费的给大家赠送一盒海燕堂的5支装的林下山参。 林下山参， 对，价值898元。 是山珍海味组合哈， 齐全。 但是今天加一起总共我刚算是3994元。 没错， 今天我们价格是多少钱？ 998元， 998元，非常优惠价格，支持专柜比价，在北京的高端商场赛特呀、星光你都可以拿过去比，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一模一样的产品。 Yes， 今天只要998元啊， 没错。 我们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说到海参了，我们就不得不提它的营养。其实海参的营养价值啊，不是一般的食物可以来进行比较的。咱们还是请这营养师张烨跟咱们来聊一聊哈，张女士。 从营养的角度上去讲呢，它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而且蛋白质里头以胶原蛋白为主。大家都知道胶原蛋白它像冻似的，它可以有一个吸收的一个作用，就是说它有一个固起来的一个作用，所以它像一个胶状，这是第一个。 胶原蛋白。 对，胶原蛋白。这个呢，对我们的体内的一些水分的保持，夏天我们实际是丢水的。 对， 而且是不容易补进来水的，所以呢它对一个水分的保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体老人了， 50%是体重是水。 哦， 小孩80%是水、 嗯、 像我们年轻人也得60-70%是水、 嗯、 那你的水补不进来又留不住、 嗯、 又堆到了不该堆的地方，那你想一想你的身体会成什么 样。哎，真是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老说老其实也没少喝水哈、啊 嗯、 也没少喝这些这个汁啊汤啊什么的，但老觉得还是口渴， 对， 还是干燥，就是因为你吸收进来之后马上又流失了。 对、 啊、 一个是呢马上流失了、 嗯、 还有一个呢它就待了不该待的地方，比如说我脚肿， 嗯， 手肿， 嗯， 有时候脸肿， 嗯， 有的时候腿肿，这个它就是这个运输不平衡了。 哦， 但是海参它可以起到让你非常平衡，它就在这里起个和稀泥的作用，让你起到非常平衡。 而且刚才您说胶原还有一个凝固，就是保留在你的体内啊，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嗯， 第二一个呢，就是海刺参里头的含有的多种的叫胶原蛋白肽。 胶原蛋白肽， 哎， 嗯， 这个呢是现在人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它除了美容这一这个以外、 嗯嗯， 它对血管内壁的平衡、 嗯， 就是血管内壁的保护， 嗯， 以及我们一些上皮细胞的保护都很好。 嗯、 比如说血管内壁属一个了，比如说呼吸道了， 嗯， 膀胱了， 嗯， 胃黏膜了，这些都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护和修复的作用。 嗯， 这个修复非常重要，保护可以， 嗯， 但是修复非常非常重要。嗯，因为我们现在老年人伤害以后不容易长，我们有一些特殊疾病的时候，当伤害了这种上皮细胞的时候不容易长好，或者长得 很难恢复、啊、 对对对、 嗯、 形成瘢痕的时候就会对我们的营养物质的吸收运输起到了非常不好的作用、 嗯、 所以呢这个海参可以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这海参里边，就刚才您说里边含的那个 胶原蛋白肽， 胶原蛋白肽， 对对对、哦，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海参里头含有的太多太多的微量元素。 嗯， 这种微量元素实际现在发现对我们预防肿瘤， 嗯， 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嗯， 嗯，减少过敏的一些症状， 嗯， 都是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嗯， 所以海刺参应该说是我们在食材上。进补上最温和、 嗯、 最细致而且最全面的这么一个食材、 嗯、一个食材，一个好食材啊。 对， 我看这个《本草纲目拾遗》里边也说海参是足敌人参啊，所以才叫命名为海参啊，但其实它跟人参的效果还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人参还是一个比较这个算是大补的这么一个东西哈、啊、海参还是比较性平的一些东西。 其实它虽然有个参字、嗯、它可以和海参和人参，海参可以和人参相媲美、 嗯、 是因为人们把人参当成了救命之参，这个活命之参，而且是百病好像都可以用的这么一个感觉，所以把它看的位置很高 很高、哦、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海参也比作人参、 嗯、 并不是它的作用相同，它的这个用途相同，而是海参也同样有和人参一样让别的食材所不能代替的，而且起到的作用也非常好的，但是又和人参不一样的， 嗯， 这么一个作用。 刚才张女士提到了一个营养保健当中的一个很关键的一点，两个字就叫平衡啊。吃海参就是个调节身体平衡的， 嗯， 不光是你的内平衡还是外平衡啊。 嗯， 所以说老人、小孩、年轻人、 嗯、 中年人、男人、嗯、女人都适合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这个海燕堂的即食海参组合哈。 嗯， 刚才说它里边的脂肪含量几乎为零， 嗯， 另外海参里面还有很多的营养元素哈，还包括哪些？ 没错，刚刚除了张女士所说的这些蛋白质啊、蛋原、 嗯、 胶原蛋白呀、啊，然后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以外、 嗯， 海参它还有两种特别稀有的营养元素， 嗯、 也就是说，海参作为药用价值的最主要的元素，第一个是海参酸性粘多糖， 嗯， 第二个是海参皂苷，这两种营养元素是海参当中所独有的营养元素。 嗯、 这两种元素对于糖尿病以及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这些老年人这些老年病的调节。具备非常好的作用，同时呢这些元素对于生血补血术后人群的修复身体机能的修复都有非常非常好的作用。 对，其实说到修复我们知道、啊、海参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功能，就是自我修复功能。 没错、 啊、它比如说海参你给它中间切开扔到大海里面去，它过两三个月会自我完全修复成 没错 两个活体、啊、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为什么海参在地球上存活了 六亿年 的时间啊，跟他自我的修复能力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没错， 您想想，您把这样的一个具有高自我修复能力的一个食材吃到自己的身体里边哈， 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营养摄入的一种选择哈。 没错， 今天组合是40根40头。这个海燕堂的即食海参哈， 没错， 市场价值是2720元，还要送出5根的临夏山参和8到12头两袋的这个即食鲍鱼，加起来总价是3994元。 嗯， 今天我们北广价格是998元，而且支持专柜验货和专柜的这个比货，一定是一模一样产品，这个你要给我们保证。 我可以跟大家保证，您拿到手上的所有东西都是海燕堂专柜正品，欢迎也支持您去我们的专柜比价。 对，这个产品组合还是很优惠的，建议大家可以多组购买，多组购买。刚才不说了吗？保健保养是一个长期延续的一个过程，临时抱佛脚是没有用的啊，你不能把海参当成药吃。 嗯， 啊，它不是治病的，但是每天一根，每天一根，您要是延续2-3个月的时间的话，哎，你会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嗯， 40根的话，每天一根，也是1个月左右的时间。 对， 啊， 一个多月的时间。 那如果说你想吃3个月的话，至少应该是三组。 没错， 那三组你想想，三组加一起，今天的价格也就不到3000块钱。 没错， 但目前这一组在市场上价格就是3994元啊，所以说价格还是很合适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期节目啊，确实有点意思啊。从这个吃海参啊，营养品说到人体的一个平衡哈、啊。为什么市面上的这个海参产品卖得很贵，而且它入了这个中药的药典，曾经也是被誉为这个皇家的贡品哈、啊。如果真的像张女士所说的这样哈、啊，海参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平衡，那这东西还真是不错。因为我们知道这平衡两个字说起来简单，但是对于我们人体来说真的太重要了。同时这平衡啊，也体现在心态上。 其实人体的不平衡什么都可以发生， 嗯， 你想象能发生什么就能发生什么，你想象不到的它也可以发生。 我生气是因为不平衡吗？ 对，因为你的生气的时候肯定是一个心态的不平衡、 嗯、 对吗？当你心态不平衡的时候可以生气， 嗯， 当心态不平衡的时候可以去有一些代谢是不行的， 不稳定的， 不稳定的。比如说你生气的时候、 嗯、 你吃东西是吃不了的，有的人狂吃、 哦、 但是消化不了，有的人是滴水喝不进去， 所以这就叫吃不下睡不着。 对，吃不下睡着、 嗯、 所以呢人体的不平衡太多的疾病 都是因为不平衡造成的， 或者是换句话说、 嗯、 很多很多疾病都是由于你的不平衡所导致的、 嗯、 这个不平衡、 嗯、 心态不平衡，营养不平衡、 嗯、 一些生活的规律不合，劳逸的不平衡，其实都可以有太多的不平衡。但是我觉得从海参的这个角度上去讲， 嗯， 我作为营养师来讲， 嗯， 我当然是从营养的角度去强调它的平衡，或者是营养吸收的角度， 嗯， 去强调它的平衡。 这个平衡， 对、 嗯。 而且是海参的这种平衡呢，我觉得应该是说是最温和的，因为它的营养物质呢，在现在人们的这些太多的疾病里头，它有太大的好处。 嗯、 我们害怕有。它的脂肪少到了可以忽略不计， 海参的脂肪几乎为零， 几乎为零 。 对，我们需要矿物质，这个补钙，那个补铁，那个补锌，那个等等啊、 嗯， 它的矿物质又非常非常丰富、 嗯。 就说我们不想要的，它都很少；我们想要的，它都很多， 而且还易于吸收。 对，而且呢，它非常非常利于吸收。 啊、 其实呢，疗刺参主要是调补的。 嗯， 它不以美食为主， 嗯， 以调养身体、补益身体一些疾病的康复， 嗯， 一些身体的一些保养或者某一个脏器的一些保养， 嗯， 用来为主的， 嗯， 他不以美味弄一大盘，那个时候真的是也吸收不了， 也吸收不了， 也没有用， 哦、 而且是个浪费。 是，今天带给大家组合呢是40根，每根40克的即食海参哈、啊，它是即食的， 没错， 这个我觉得对于上班族来说它是太好了。 对， 啊、 还能的即食海参呢，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 独立包装， 对，独立包装，您上哪吃的时候呢，都非常的方便。您上班在会议室、在办公室，或者说您在家的时候呢， 嗯、 打开袋一撕，撕完了、 嗯、 您就直接就可以吃，您可以不需要任何的加工就可以、 嗯、 直接吃就行。 嗯。 组合当中的鲍鱼呢，也是卤汁入味的，也是即食的、 嗯、 也是您随时打开袋就可以吃的。剩下的那5根山参呢，您可以泡个酒 炖 个汤、 啊、 炖个鸡汤，哎，这都可以，都是非常简单的。对于现在这些我们经常所说的跟大家所说的大忙人、大懒人，这些不会做的也不愿意去做的这些人、 嗯、 即食海参应该是非常好的选择。 对，早上如果说您做这个小米粥的话哈，你打开一袋直接放到粥里边就可以了。 对对，没错。 还有这个每袋即食海参里面有 有一点水， 没错， 这个水要倒掉吗？ 这个水您可千万别浪费掉，这个水因为它是灭过菌的纯净水，然后呢您熬粥的时候可以把这水倒到粥里头， 哦， 然后呢或者说您打开袋儿就直接可以喝掉， 先喝水， 对对对， 先润一润喉咙，润润嗓子，然后再把海参喝掉。 对对对对对对、 啊、其实海参产品的市场上有很多啊，我们买东西呢一定要注意产品质量和产品的品牌。嗯， 其实啊我想说海燕堂的参我吃过好几年，我觉得它那个参的质量是绝对有保证的， 嗯， 而且呢，第一质量有保证，第二口感特别好， 嗯， 第三一个呢，坚持的吃一定一定有效，因为有太多的人去买这个东西去吃。那我想呢，刺参可能品牌有很多， 嗯， 就是说你一定要买的是真正的有质量感、有质量保证的， 嗯， 就是那个如果是比如说。一发特别咸， 嗯， 或者有的还有一些特别甜， 嗯， 这种现象可能都不是一个正规的加工的一个品牌。海燕堂其实场地我去过， 嗯， 它的这种管理特别严格， 嗯， 而且呢这个工作流程特别好， 嗯， 而且它有一些新的技术，就是在处理海参上是非常非常严谨的， 嗯， 所以它这一个科学的态度，一个严谨的或者诚实的这一个， 嗯， 这个企业文化，我觉得它的参是值得信赖的，因为我用过， 嗯， 海燕堂呢拥有自己的核心产区，也是我们自有的一级国家一级水域的赛里岛这样一个自有的海域， 嗯， 我们所有的海参，也就是说我们听众朋友拿到手上的每一根的海参， 嗯， 都是来自于我们海燕堂自由海域赛里岛的每精心挑选的3年以上的成熟的壮年的海参， 就是这个产品一定是3年以上的海参才 没错， 啊， 没错，它不仅是3年以上，而且是它是在我们自有的这块在辽东半岛北纬38.9度的我们这个辽参的核心产区赛里岛产出的， 啊， 是海燕堂的即食海参，一共是40根，它在专柜的价钱每一根都是68块钱一根，欢迎您去门店去比， 40根每根是40克。 对对，每一根40克，每一根的价钱是68，也就40根海参就2720块钱的。 嗯， 同时今天呢，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赠送给大家2袋海燕堂的即食鲍鱼。 嗯， 终端门店价价值是376元，还会免费的给大家赠送一盒海燕堂的5只装的林下山参。 林下山参， 对，价值898元。 是是是，山珍海味组合哈， 齐全。 但是今天加一起，总共我刚算是3994元。 没错没错， 今天我们价格是多少钱？ 998元， 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开播半年了，共迎2015年盛夏消费季，即日起至2015年7月25日，凡首次拨打400-015-5151订购的听众，即送30元北广购物等值积分，老客户再次订购商品，均可享受每单立减18元，还等什么？快打电话订购吧，400-015-5151。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身在北京吃昂城，每天都得找点乐子，这样的生活年复一年，难道就没点什么新鲜玩意儿？别人说你过时落后了，新的时代数字广播来了来了，音乐相声评书有声小说，那是最基本的，您了别嫌多，报个听你放放放，和北京城一起极乐安康。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我要投诉，你们太欺负人了。 怎么啦？ 他们不让我坐公交车。 哎呦，